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悦。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互动。首先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找到京津冀之声 FM 100.6。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的直播间功能里面找到我们的节目，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上周呢，跟大家分享了一期北京地标建筑这样的一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分别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天安门建筑群，还有呢北京的这些机场。当然了，北京的地标性建筑除了上一期提到之外呢，还有很多。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请到了青年建筑设计师丁伯伦，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欢迎丁工。 大家好，我是伯伦。 啊，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北京地标建筑哈。 好， 上一期开头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什么样的建筑能算得上是地标建筑？ 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上期我们给地标北京的地标建筑的三个定义的要素。 嗯，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些现代建筑，因为如果考虑到一些古代建筑来说，那就太多了。 是啊。 第二呢，就是外观上一定要有一些识别性， 嗯， 就它外观要很亮眼，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地标。 嗯。 第三呢，它就应该有一些重要的历史意义，承载着时代的风采。 嗯。 所以在北京这样一个首都的城市，才会显得很重要，才会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 没错，而且呢我还给加了一条，就是这个一说呀，北京的这些朋友，甚至包括除北京之外的城市，全国的朋友啊，乃至全世界，是不是说的有点大了 啊？全 就是你一说是什么建筑，大家脑海当中马上就能反映出来。 对，我想今天我们讨论这几个建筑，应该全世界对建筑有所关心的人吧， 嗯， 他肯定是都有所了解的。这几个建筑 是吧？你看上一期呢，咱们跟大家聊了这个人民大会堂，是吧？ 对， 国家博物馆、国家大剧院。 对，我们上一期主要聊了天安门建筑群。 对， 一个呢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新建的人民大会堂。 嗯。 包括国家博物馆最开始始建也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 嗯。 那到了新世纪的时候呢，国家博物馆进行了一次改建。 嗯。 另外的一座建筑就是非常有一定争议的国家大剧院。 嗯。 那国家大剧院是二十一世纪相当于建成的这样一座建筑。 嗯。 那另外呢，我们还探讨了一些北京的一个机场的建设，从 T1 到 T3， 最后到我们的大兴新机场。 嗯， 那我们其实通过上一次的这个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建筑经过了几个过程。 嗯， 那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建筑是自力更生在设计。 嗯， 那到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国家国力慢慢的增强，经验慢慢的丰富，我们可以叫做自主设计。 嗯， 中国的设计单位已经有一定的技术实力和技术经验去做这样的设计了。比如说自力更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的人民大会堂。 嗯， 到了或者是我们的 T1 航站楼。 嗯， 到了自主设计，可能就是我们的 T2 航站楼的时代。 嗯， 那么第三个时代呢，就叫做拥抱世界。那我们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国门慢慢的打开，很多外国的设计师、外国专业的设计团队， 嗯， 到了中国，来到中国市场去开拓市场。但同时，我们国家也是在 打开自己的胸怀，向这些外国专业的团队去学习。 是，我们可以说是给了这些国际知名的设计师一个大展拳脚的空间， 对，一个大舞台。 另外呢，我们也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现在世界一流的理念和思想。 没错，这个时代的代表性的建筑，我们就可以说是 T3 航站楼啊，或者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国家大剧院。 嗯， 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应该叫做技术革命和中国创造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中国的设计师设计团队已经达到了一个世界的水平，可以跟世界的这些专业团队在同一个起跑线、同一个平台上去竞争了。 嗯， 这个代表呢，就是我们上期谈到的，这个 大 兴新机场。 啊，没错。 好，那我们简单回顾了一下上一期我们谈到的一些内容。 对， 那我们这一期从哪儿聊起呢？ 是啊， 我想，说到北京的地标建筑，我们不得不提到的一片区域就是 CBD 核心区。 嗯，没错。 CBD 核心区呢，是北京一个经济的核心。 嗯， 其实很多层面上，北京的中心不一定就是天安门建筑群。 嗯， 而北京的经济的中心可能就是从 CBD 核心区为中心向外辐射的这样一个范围。 所以中心有好几个。 对， 还有一个宇宙的中心。 对，那就是 在五道口。 对， 今天咱们就是先从这个 CBD 核心区开始聊起。 对 啊， 那说到 CBD 核心区，我们不得不谈根本绕不开的一栋建筑，就是饱受争议的央视大楼。 嗯， 央视大楼呢，大家可能北京的朋友会戏谑的叫它大裤衩。 哎呀，别， 对对对对，但是呢， 就是央视大楼， 央视大楼。但央视大楼可能很多北京的朋友对它的外观和它前卫的这个造型有一些争议。 嗯， 但我们不得不说，央视大楼无论你在 CBD 的哪一个角落，它是不折不扣的地标。 没错， 因为你从任何的角度去看整个 CBD， 你都会把视线集中在这个大楼上， 因为它长得太特殊了。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从不同的角度看的，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完全不一样的。 嗯， 那央视大楼这方面其实做的就很突出。我们勾画一下，我们设想一个场景哈，如果说让您去勾画一个剪影， 嗯， 几栋建筑来代表北京，您会想到什么？可能你会想到天安门。 对， 可能会想到天坛，可能想到长城这样的古代建筑。 嗯， 那如果想几个这个 现代 建筑，可能就是鸟巢和央视大楼。 没错，是他俩，不管选几个吧，他俩肯定在其中了， 他俩一定会在其中 啊。 包括我们看一些影视作品， 嗯， 如果想反映这个主人公在上海工作，可能就会放一个空镜头，是陆家嘴、东方明珠那几座特别高的 高 楼 啊。 但如果想反映这个主人公在北京工作，就一定会晃 CBD，而且这个镜头的中心一定就是央视大楼。 嗯， 这就会让人知道，哦，看到了央视大楼， 他在北京呢。 哦，他人在北京。 嗯， 其实在这一点上，那央视大楼是绝对的成功。 嗯， 如果我们把央视大楼比作一个明星， 嗯， 那把所有的这个地标建筑比作明星，那央视大楼应该是那种黑红 太阳，是吧？ 对，黑红黑红的明星。 什么叫黑红黑红的明星？ 就是有很多人黑他，但是他很红。 好吧，咱们就是这些人黑他呀，就是他可能各有各的道理，但是我相信呢，在丁工的这个讲解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些黑的，他可能就 没错， 对，就已经为自己证明了。你比如说，有人可能说他的槽点在哪儿呢？对吧？就是说他这个是不是空间利用率太低了呀？对吧？ 哎，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央视大楼，就不得不提到他的设计师，他设计师叫雷姆库哈斯。 嗯， 其实雷姆库哈斯在设计央视大楼之前，他就已经是2000年拿到了建筑界的诺贝尔奖，就是普利泽克奖。 嗯， 他已经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前卫、最新潮、技术能力非常强的一位建筑师。 嗯， 他的流派吧，他的建筑风格叫做解构主义。 嗯， 什么叫解构主义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哈，解构的反义词是结构。 嗯， 哦，这是反义词啊。 就是、对，结构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一个蜂巢， 嗯， 都是六边形，非常规则，受力非常合理，每个六边形，每六个六边形能组合成一个新的六边形， 嗯， 这就是一个非常规则的结构。而解构就是要打破这一切，是结构的反义词， 嗯， 它要把这一切规则的东西重组，形成一个新的有创造力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嗯， 那雷姆库哈斯在这方面其实是当时世界最前卫的一个建筑师。 嗯， 他这个方案一经问世，基本上一骑绝尘，所有的当时评标， 嗯， 评这个方案的专家都给他投了票。 嗯， 当时评标的时候，有全世界很多的知名设计单位，应该我印象中找了10家， 嗯， 其他的设计单位都是世界顶级的，大家把自己的方案都放在了这个评标的专家的眼前，大家来投票，每人投3票， 嗯， 不分1、2、3， 嗯， 您选出这10个方案里最喜欢的3个， 嗯， 所有专家都投了库哈斯的这个方案， 嗯， 库哈斯的方案获得了1名。其实跟这个投标的这个评标的方式会有一些关系。如果说每人只投1票的话，我想库哈斯这方案未必是第一名 啊。 就是大家如果只投1票，可能有些专家就会想说，我投一个相对保守一些的方案， 哦， 我投一个相对实际一点的方案。 嗯， 但是如果投3票的话，没有人会错过这样一个如此精彩，把整个高层设计拉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嗯， 所以每一个专家都投了这个雷姆库哈斯的这个央视大楼的方案，最后他的方案中标，然后付诸实践。 嗯， 那刚才说大家都不想错过这样一个重新定义了超高层办公建筑的一个方案，那他为什么重新定义了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普遍意义上的超高层办公楼是长什么样的，我们想想其他的 CBD 的办公楼是什么样的， 嗯，那就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楼。 对，传统意义上的楼，一个细细高高的一栋楼。 对， 对吧， 啊， 就像一根筷子插在地上一样。可是雷姆库哈斯的这个方案，它是一个空间立体的，它把一个点状的平面变成了一个立体的平面， 嗯， 在这之前，在央视大楼之前， 嗯， 所有的建筑师是不敢这样去想象的。 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早年代的这种 CBD 的核心区，我们可以想想纽约的曼哈顿。 嗯， 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一直在建这种超高层， 对对， 摩天大楼。 嗯， 但是纽约的曼哈顿也不会有这样一座空间组成的一栋办公楼，它都是高高的，比如帝国大厦，比如世贸大厦，对吧？ 嗯， 之前倒塌了，现在又重建了，它也都是点状这样一个超高层。人们当时的人既没有这样的魄力，也没有这样的实力去设计一栋打破常规的空间立体的这样的一栋建筑物。那雷姆库哈斯其实是走在了技术的最前线，因为那个年代的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已经起来了。 嗯， 雷姆库哈斯和他的团队就开始用计算机技术去设计一栋楼， 嗯， 做一个 3D 的模型，这样他才能把这样的一座充满了想象力的大楼付诸实践。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这种像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立体式的建筑，我可以把它理解成在世界的建筑史上都是第一次吗？ 应该是，就是它这栋楼一经问世的时候，整个世界的建筑设计圈都已经爆炸了，说我的天啊，现在还有人能做出这样的楼。 嗯， 它这样的楼应该是建不出来的，就大家在质疑他，大家佩服他的想象力，但并不觉得这栋楼一定能付诸实践。 嗯， 可是雷姆库哈斯作为建筑师，他找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结构设计团队， 嗯， 就是英国的老牌著名结构咨询团队，叫做奥亚纳。 嗯， 我们上一期谈到 T3 航站楼 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个团队，它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实力的团队。 嗯， 当时他们也就利用了这种空间的结构设计方式，让这个悬挑式的大楼能够付诸实践。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央视大楼，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空间的 Z 字形。 对， 这个 Z 字形我们简单的理解 应该是两个 Z 字形， 两个 Z 字形空间拼到了一起。 嗯， 我们把它压缩成一个二维的，就是一个 Z 字形。 嗯， Z 字形放到一个桌面上，可能它是不稳定的。 对， 因为它探出这个头会让整个这个楼倒下去。 对对，我其实也是想问啊，就是我觉得您应该是也快讲到这儿了，就是能不能用我们能听懂的力学结构的原理告诉我们这楼为什么它能立得住呢？ 啊， 是吧？ 那其实它在地下打了很多的桩。 嗯， 就相当于这个楼要往 Z 字形这个探出去的这个方向倒的时候， 嗯， 它下面的桩会拉住这个楼，使这个楼变得稳定。 嗯， 而欧亚娜使了一个非常现在看来依旧也是非常先进的方式，他用了计算机技术去做了一个拓扑设计。什么叫拓扑设计呢？就是常规的设计思路是我们把这个楼设定好，它的梁在哪儿，柱在哪儿，斜撑在哪儿，然后截面是多大，然后通过计算机去验算它够不够，每个构件能不能承受得住这么大的力。 嗯， 那这是常规的路线，可是央视大楼奥尔纳采取的是这种拓扑的算法，就是我不告诉计算机哪里有梁，哪里有柱，哪里加斜撑。 嗯， 我只是让计算机达成一个目标，就是要这个楼不倒，这个楼够坚固，让计算机自动去布这些斜撑的位置。 嗯， 自动去计算怎样这个截面是最合理的，才能保证这个楼的安全性。但这个过程是需要很强大的计算机算力的。 嗯， 放在21世纪初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事情。即使是放到现在，也不是每一栋楼都会用这么先进的设计方式的，因为的确需要很大的投入。 嗯， 当时奥亚娜采用了这个方案，其实是我们可以现在依旧看到央视大楼外表面有很多斜线。 嗯， 这些斜线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多的规则和规律，但其实这是通过计算机算出来了一个最优解来保证这个楼的安全性。 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外面看到那些斜线，它也不是装饰。 不是装饰，它是受力结构，它相当于是一个网兜，把这个楼 网住了， 网住了，然后在楼下拴住它。 嗯， 保证这个楼不会倾覆，不会倒下。 嗯， 其实无论是奥亚纳的设计公司还是库哈斯的设计公司，他们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建筑设计理念和技术融入到了央视大楼当中。雷姆库哈斯为了央视大楼是放弃了因为911事件倒塌的这个世贸大厦的重建的投标的。 嗯， 他是因为雷姆库哈斯他对纽约其实很有感情。 嗯， 他在纽约生活过几年。 嗯， 而且对纽约整个城市的设计有很多的感悟，但是他毅然决然地放弃掉了那个项目，来做全心全意地去做央视大楼，因为他知道这个项目会是整个世界建筑史上的一浓墨重彩的一笔。 嗯， 它不仅仅是中国市场上的中国建筑历史上的一笔，而且他相信这样一个富有想象力的项目只有在中国能够快速的实现，而且能达到他设想的品质。 嗯， 因为中国在当时的建造的能力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了。 嗯，所以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在世界建筑史上的一个破天荒的一座建筑？ 它是破天荒的建筑。 所以呢，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丁工也提到了有很多人黑它，是吧？我觉得破天荒的这个东西它就是应该是有很多人不懂的。 对， 再有一个呢，我认为它从设计的角度来讲，包括我们平常一走一过看它的角度来讲，它很像一个艺术品。 没错， 艺术品同样 抽象的这些， 其实我觉得一个艺术品同样也是就是 它可能不存在一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认可的都喜欢的艺术品。 没错 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蒙娜丽莎的微笑很好看，但是确实也听过很多人都觉得他为什么他不至于啊，对吧？ 嗯， 然后包括这梵高的很多的作品，然后 其实艺术品包括我们一个现代的建筑设计， 嗯， 之所以你会觉得它美，或者是对它的评价高，它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设计师把这个楼设计得很美， 嗯， 而是设计师设计了一个开放性的建筑， 嗯， 能加上每一个观看这个建筑或者使用这个建筑的人的想法。这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美感， 嗯， 它自身很漂亮很吸睛，然后同时你看到这个楼的时候你会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嗯， 这是一个美的叠加，这样一个项目才是真正的成功。其实央视大楼就做到了这一点， 是吧？ 然后与此同时，库阿斯的这个建筑还有一个立面表达上的一个巨大突破， 嗯， 因为之前的楼我们都讲究正立面、侧立面、背立面，一个楼就是我们人类整个人类在这个建筑史上，它设计一个楼的时候都会被这些条条框框所局限，它总要把一个楼变成一个二D的平面， 嗯， 一个三D的楼变成一个二D的平面，因为它要画成图纸， 嗯， 然后给工人才能建造出这样一个楼。就因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库哈斯的团队已经开始用 3D 的情况去设计这个楼了， 嗯， 他已经摒弃掉了原来总有一个面是正的正立面， 嗯， 就是站在街上，你比如长安街两边的建筑，你站在长安街上去看的那一面永远是正立面，非常辉煌非常宏伟，但是央视大楼没有一个面是正立面。 是，我刚才您说的时候我还在想，就是这个楼它哪边正面呢，好像不太好定义。 这就是它的特殊性，而也是库哈斯在这个项目中把整个建筑这种超高层建筑推向了一个新高度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创举，就是这个楼没有正面， 嗯， 每一面都是正面。跟他同一流派的另外一个建筑大师就是扎哈哈迪德， 嗯， 其实他也在北京设计了很多项目，比如说银河 SOHO， 嗯，啊，那个也挺， 比如说 建筑的不错， 丽泽 SOHO， 比如望京 SOHO， 这些建筑他们都是结构主义嘛。 丽泽 SOHO 是最近新开的那个是吗？ 对，丽泽 SOHO 是在丽泽， 就是两个转 像两个鲤鱼， 对对对对对。那也挺厉害， 那个也是，就是这几栋楼，因为他们都是结构主义的大师， 嗯， 你就能理解出结构主义的这些大师的想法，就是没有一栋楼有正立面， 嗯， 包括你想银河 SOHO 也是，您从二环上看，它也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建筑， 嗯， 您走到这个朝阳 SOHO 那面往过看，也是一个优美的建筑，从每一个角度来看，它都是一个很现代、很优美的建筑， 嗯， 这是。我们说的 CBD 的最有争议的一栋楼就是，央视大楼。 央视大楼，对，我觉得呢，这还是用最开始的时候，丁公的那个话来讲，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呢，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建筑，就是想象北京啊，现代地标能想到的几栋建筑。可能马上就是它一定是排在前三的， 没错 啊，央视大楼一定是排在前三的，而且真正做到了那首诗说的，就叫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的角度看它是都是不一样的。 横看成岭侧成峰， 那倒没有，远近高低各不同倒是有。 而且其实我们说地标建筑，其实它承载的意义还包括它证明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人能有怎样的技术， 是 它会存在100年甚至几百年， 嗯， 它能彰显出那个时代这个国家的能力。 对， 就像我们说故宫之所以伟大，是它证明了中国人在几百年前就能建造这样一个宏伟的建筑群， 嗯， 它在艺术上，它在建筑技术上具备了这样的高度。同样，央视大楼也可以证明20世纪初的中国人， 二十一世纪初 的中国人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技术高度。 没错啊， 嗯， 确实见证了我们的这个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 没错 啊， 那其实说到 CBD， 我们可以再谈另外一个建筑，就是刚刚建成也就一年左右的另外一栋楼，叫做中信大厦， 中国尊、啊、 对，它有另外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叫做中国尊。 嗯， 中国尊其实是现在北京最高的高楼，它是528米。其实它跟刚才我们谈到的央视大楼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结构，是吧？ 对，超高层建筑， 学到了。 它的形式非常，它用了一个非常优雅的线条，就是它用了一个双曲线这样的一个形式，它应和了中国的这个尊这样的一个形象，因为尊在中国的古代青铜器上是一个礼器，它彰显着中国的这种好客的，因为尊也是用来盛酒的嘛， 对， 它彰显的这种好客的这种态度，也是表达出了我们中国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向整个世界开放的这样一个调性。但是它的设计其实更偏于稳健一些， 因为它太高了， 因为它太高了，它有528米，然后地上呢是108层，地下是有7层，是一个能容纳1.2万人同时办公的一个甲级的写字楼。其实这栋大厦的建成其实标志着北京市终于有了一座世界级的 超高层 建筑，因为它应该它建成的时候排进了世界的第10名， 哦，前十的一个水平。 对， 所以现在呢提到这北京地标建筑，我想啊，中国尊肯定也是排在前几名的一个选择，因为在这个北京的很多的地方，反正我是住通州， 没错， 我一出门就能看着中国尊，你知道离得很远了，已经 能见度好的时候。我们刚才说站在 CBD， 你的眼睛就离不开央视大楼。可能见度好的时候，你站在北京的 任何一个 角落都能看到中国尊。听说连廊坊都能看到中国尊， 那应该差不多。你想，我通州再往那边走，其实不多远就到廊坊了。 没错，其实中国尊的这个建成标志，我们刚才说标志了北京有了一个世界级的超高层的建筑。那北京为什么一直没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建筑呢？是因为北京的城市风貌和抗震要求限制住了北京的超高层的开发。第一就是城市风貌，就是北京刚才说了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同时它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名城，它是一个古都。而且它的城市形象是偏稳重大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更重要的是北京的最核心的区域，就是比如天安门建筑群这一个区域，它是要限制高度的，高度是要控制在天安门之下，整个北京城市规划是以天安门为中心向两侧慢慢展开的这样的高度。 是， 比如说我们到了王府井附近，那楼可能稍微高了一些，你也看不到摩天大楼。 对， 只有出了这个东三环之后，楼才慢慢的拔起来。这样它能保证，比如说您在故宫里游览的时候，您几乎看不到其他的高楼， 没有什么干扰了。 对，没有什么干扰。您在那故宫的最中间，那个红墙会挡住，会遮挡住您的视线，您会觉得在故宫当中是仿如隔世的来到一个 穿越到古代 的时空里。那这是城市风貌对北京这种超高层建筑的限制。另外呢就是抗震的要求。其实中国尊在世界上可能排到了第10，但是它是在8度抗震区里最高的建筑。其实抗震这件事情是超高层设计最重要的一环。因为一个楼在地震或者是风的影响下，它是会晃动的。那我们可以想6度抗震区，比如说 不太懂啊， 对，不太懂 6度8度 能不能，6度是什么意思呢？六度，比如说举个例子，迪拜，可以是一个6度设防的区域。六度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小孩在晃大树，一个小胖孩子在晃树。7度区呢，就是翻一倍，比如说上海。比如说杭州，我印象中应该7度区，相当于2个孩子在晃树。 那上海是7.5度，7.5度， 嗯， 7.5度呢，相当于3个孩子在晃树， 嗯，呵呵， 8度区是4个孩子晃树， 四个孩子晃树， 就是每高一度翻一倍， 嗯， 也就是说，北京建一个高楼，它要抵挡的，地震荷载，是在迪拜的4倍， 四倍，啊， 是，比如说其他城市，比如像杭州这样的城市的。嗯，2倍， 就是比如说6度，就是一个孩子在晃树， 对， 7度就是我在晃树， 哎， 8度就是鲁智深在晃树， 对，没错。所以说，在北京建楼都是要抵抗得住鲁智深晃树的这种，所以它的难度可想而知。 是的，哈哈，这挺有意思哈。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上半时段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来跟您聊聊北京的这些地标性建筑。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悦。 我是伯伦。 今天呢，咱们还是来聊一聊北京的这些地标性建筑。上半时段呢，跟您主要聊了聊央视大楼啊，然后刚开始聊中国尊， 没错， 讲到了关于到底是小孩在晃树还是鲁智深在晃树的问题。 没错，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北京建一栋楼是要抵御鲁智深晃树这种级别的地震的考量。 嗯， 那可想而知，在北京设计一个超高层建筑的难度有多大。 嗯， 那北京的中国尊其实是在8度设防地区最高的一栋楼，世界第一高的。 那就是我还想知道一下，这8度往上还有更高的吗？ 有9度， 是吧？ 有9度，但是中国已经很少了。 比如说像日本很多地方，我觉得应该就是更高的度数。 日本其实很多地方也只是8度， 也只是8度。 对，日本是在太平洋地震链上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嗯， 但是其实北京，本身也是在地震带上的。 嗯， 因为您想，在不久之前就有过唐山大地震。 嗯， 我说的不久是站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的这样的不久之前。 对， 这其实就是一个悲剧的事情嘛。 嗯， 除此之外，北京也是要考虑它首都这样一个功能。 嗯， 所以它规定的这个抗震设防烈度就会比较高。 对， 所以在北京所有的建筑物，它在设计的过程中都要抵御这样的一个风险，都要考虑这样的一个风险。 哦，再问一个问题啊，嗯，就是所谓的8度地震强度，它指的是防多少级的地震呢？ 其实这是一个科普的问题 啊， 就是8度设防是一个建筑领域的一个专业的名称。 嗯， 它跟我们平时遇到的几级地震没有绝对的关系。 哦， 其实地震几级是它表示的它的能量是多大。 嗯嗯， 能量到达了多大，它是算的是8点几级、 嗯， 9点几级或者7点几级。 嗯， 这样啊，还有另外一个考量的因素，就是它的震源距地表的距离。 嗯，对， 就相当于能量多大，就是比如5度地震是划根火柴，8度地震是点一团大火。 嗯， 但是完全取决于这个火离你有多远， 嗯， 造成了多大的危害。 有道理啊。 所以像汶川地震这种可怕的地震，它不仅仅是震级高，而且是 震源 距， 浅， 对， 啊， 震源比较浅。 嗯， 而且震源离一个人口密度大的地区近， 嗯， 会导致比较大的灾害。 嗯， 那 其实通过这种灾害的分级，我们分成了六度设防、七度设防、八度设防、 嗯。 其实八度设防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设防烈度了。 嗯， 对于一般我们能见到的地震，其实在北京来说，楼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建筑界讲的一句话叫做“大震不倒，中震可修，小震无恙”。 嗯。 就是小型的地震，这个楼是没有问题的。 嗯， 中震呢，这个楼是不会是可以修理的。 嗯， 到了大震呢，这个楼虽然会坏掉，但是不倒塌，人员可以充分的疏散出去，不会让人困在这个楼里。 嗯， 这是我们做设计的一个这个红线。 嗯， 啊，也是我们所有设计的初衷。那在北京设计一个如此高的大楼，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这栋大楼其实是设计了，中间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核心筒，两侧呢，它没有采用这种比较密的柱子的方案，它是在四个角设计了几个非常非常大的柱子，每一个柱子的截面是64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柱子是一个小户型。 一个柱子的截面是64平方米， 一个柱子的平面是64平方米， 哦， 只在这个楼的四个角上有， 那就是8米乘8米，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是个异形的一个柱子。 嗯， 你可以理解成一个柱子就是一个小户型， 嗯， 然后它中间是这个电梯筒，都是钢筋混凝土里面塞了钢板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筒， 嗯， 它通过这个筒和四周的柱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结构，然后在柱子和柱子之间也打了很多空间的这种的斜撑。 嗯， 它这种结构的形式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这种竹篓。 嗯， 你想它四边有几个主要的这个枝干，然后之间呢， 嗯， 像藤条一样打上了这个交叉的支撑，这样它形成了一个包裹的感觉，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央视大楼一样，一个网兜把这个楼包住， 嗯， 使这个楼能抵抗得住地震啊、风啊这样的影响。 嗯， 所以这栋楼是非常安全的。除此之外，其实这栋楼也是有考虑这种超高层建筑，在抵御其他的这种不可预见的袭击，比如说在纽约之前发生这个不幸的事件。 嗯， 他用了这种巨柱的来说，他抵抗这种额外的恐怖袭击啊，或者是我们不可预见的这种危险的时候，其实他的抵抗能力也是更强的。 哦， 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在做超高层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和我们最大的顾虑就是消防，因为北京，或者任何一个大城市是很难有超过100米，就是扑救能力超过100米的消防车的。 嗯， 它只能靠这个楼内去自救。 嗯， 这也是限制这个超高层发展的一个原因。但中国尊里是更安全的，它在中国尊里面设置了好几个大型的水箱。 嗯， 这个水箱是能作为万一出现了火灾作为消防自救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与此同时，水是可以作为平衡这个楼震动的一个功能。 哦，这个还挺厉害 的。就是大家想一下，水它其实是有惯性的。 嗯， 这个楼向右转的时候，这个水可能还在左边。 嗯， 在楼往左面转的时候，水就转到了右边。 嗯， 这样它会平衡这个楼的摆动。 嗯， 一个超高层它即使在小风的状态下，这个楼也是会轻微的晃动的。 嗯， 就像一个筷子插在地上一样。那工程师都会想尽办法尽量的去减少这种晃动，因为晃动如果很大的话，在里面办公的人是会感到一丝不适的。 那不是一丝不适， 对， 那么高。 然后它本身有一点点晃动的时候，它在一个很高的地方， 嗯， 人就会有一些恐惧的心理， 是想一想都害怕。 所以这栋楼各位就是各个领域的工程师发动了很多的脑筋去平衡这种震动， 保证了这栋楼的安全舒适的使用。 嗯， 所以说这一栋建筑物应该说是北京的一座新地标，当之无愧。 是的啊，确实很漂亮，而且呢听丁工讲完之后觉得它确实也很厉害。那接下来啊，因为咱们这节目可能还有十几分钟就结束了，我觉得好像还有北京很有名的地标没有提到， 哦， 是吧？ 对，我们正好今年也是明年就到了我们冬奥年了， 对， 我们也要谈一谈北京的冬奥建筑。 嗯， 那冬奥建筑其实分了几个阶段，同样是在自力更生阶段，我们完成了亚运会的一些奥运建筑的项目。 嗯， 那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呢，开放的阶段就是外来设计师进入的时候，我们完成了鸟巢， 对，很著名的地标建筑， 鸟巢、 啊、 水立方， 嗯 啊，包括、我们那个年代的完成的篮球馆，就是五棵松， 嗯， 其实是为了夏季奥运会准备的这些建筑。那个年代真的是外国设计师在中国大展拳脚，比如说鸟巢的设计师赫尔佐格、德梅隆，他们也是、 嗯、 最高建筑界最高奖项普利泽克奖的获奖者，他们两个共同获得了这个奖。 嗯， 其实当时这栋建筑是世界建筑界的一小步， 嗯， 但是是中国建筑行业的一大步，因为在这之前中国也没有设计过如此复杂的一个体育建筑， 而且是10万人的体育场。 对，10万人的体育场、 啊、 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他还考虑了上面开闭屋盖的这种形式、 嗯、 但是后来由于我们国家提倡节约办奥运的这种思路哈、 嗯、 屋盖取消了。但是这栋楼在技术上给中国带来了极大 的挑战，包括它的钢材，我们只说一点哈、 嗯、 包括它的钢材，当时中国量产的钢材是不足以建造这种复杂的空间结构的这样的 一个 建筑物的、 啊、 它是需要一个很高强度的钢材。 嗯， 所以当时特地研发了 Q460 这种钢材。 嗯， 那经过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 Q460 钢材已经成为中国建筑市场上一个很常见的高强钢材了。 嗯， 现在已经广泛使用了。所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优美的建筑，不仅仅承担了08年奥运会这项盛事， 嗯， 而且推动了中国建筑行业的发展。 嗯， 您想新开发一种钢材，这对于一个建筑行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嗯， 而且它Q400 这种钢材现在广泛的应用在各式各样的我们大型的空间会展啊， 嗯， 大型的体育赛场啊，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说到这种超高层建筑啊，它大大的提高了我们中国建筑师发挥的空间，也提高了中国建筑业这种建造的能力。 嗯，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鸟巢，这是08年夏季奥运会的代表建筑， 没错。 其实我们更应该谈一谈今年冬奥会的一个代表建筑， 嗯， 就是冰丝带，我们的大道速滑馆。 是的，着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冰丝带，因为很多的朋友呢到现在可能都还没见过。 对 啊， 可能很多朋友冰丝带现在是刚刚建成，已经在做压力测试了。 嗯， 现在一些运动员已经到了冰丝带里面去体验这个冰丝带建成的效果。 嗯， 据体验过的运动员反映，这个冰面非常的好。其实冰丝带是冬奥会唯一的一个新建的场馆。 嗯，之前的都是用这，比如说像五棵松啊， 对，五棵松啊， 等等， 水立方啊， 嗯， 首都体育馆啊，在做改造项目。 嗯， 把以前的体育馆改造成冰上项目，然后新建的另外几个场馆可能是一些，比如说首钢，它是一个滑雪的跳台， 嗯， 并不是一个场馆。 嗯， 那冰丝带是今年新建的唯一一个新建的场馆。 嗯， 我们可以把冰丝带理解成是一个大冰箱。 嗯， 它的目标就是建一个冰箱，储存一大块冰。那其实冰丝带在外观的设计上其实是很有突破的，它的思路是什么呢？我们想想水立方， 嗯， 水立方是把柔美的水设计成了一个坚硬的方块， 嗯， 而冰丝带是把坚硬的冰设计成了一个柔美的丝带，其实它突出的是这样的一个对比产生的美。 嗯， 这也蕴含了我们中国人这种刚柔并济的智慧，也是一种自然界隐喻的这种均衡。那冰丝带外表上呢，其实有很多一根一根彩色的丝带组成的，在夜间它、 是彩色的吗？ 最开始的方案可能是彩色的，而且数目也是很多的，但最终我们的方案是22条丝带，22条正好 2022年， 对，2022年我们北京冬奥会的举办，也是象征着这个我们大道速滑馆里面的运动员在冰面上滑行的这种风驰电掣的这种感觉，也充分的体现出这个场馆这种速度感，因为我们大道速滑馆的运动项目就是一个带着速度与激情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的场馆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刚才您还说它这个相当于一个大冰箱， 对， 这个能解释一下吗？为什么相当于冰箱呢？ 因为冰丝带它的主要功能是里面的这一个大冰面，我们就是要保证这个冰面它的温度，整个这个空间的温度，保证这个冰面是一个非常好的软硬程度，给运动员提供一个良好的竞技的一个场所。那我们现在的中国设计，这个冰丝带已经到达了我们现在中国创造的这个阶段。中国的设计师考虑了很多，因为现在我们国家提倡的是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包括我们要建造一个绿色节能的建筑。那我们这个储存冰面的这个空间一定要节约能源。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冰箱，把这个冰块放在里面，让这个冰块永远保温。那冰箱如果做得很大，这个空间很大，势必要费电，所有工程师在这里面花费的心血就是想方设法让这个冰箱省电， 相当于建造一个节能冰箱， 让这个冰箱更省电。那怎么样建造一个省电的空间呢？节约能源的空间呢？那建筑师想到了一个首先在空间上想到了一个方案，就是把这个空间设计成一个马鞍形，或者我们可以想象成是一个薯片形， 是 两头翘起来，然后中间凹下去。他是考虑这样一个想法，因为我们除了要解决这个冰上的赛道，还要给观众提供一个观看的角度，那如果说我们把整个观众席像我们普通的体育场一样都架高了的话，那这个空间上面拉平，那这个空间其实是很浪费的，这个空气是会交换热能的，然后导致这个冰面去降温，然后我们还得给它不停的制冷，让这个冰面保持着温度，所以建筑师就把这个屋面不需要的位置按了下去，因为你的视线是往下看的，你不需要整个屋顶都是抬高的，对吧？所以它设计成了一个马鞍形的形状，这样无形之间就节省了很大一部分的空间。也就是说我们的冰箱不用做一个那么大的，我们塞得下这块冰就 OK 了，我们能满足这个观众的视线要求就 OK 了。所以说这个建筑师的想法是尽量的节约我们这个空间，让更少的空气去交换这个能源。同时大家知道这个薯片之所以设计成这种马鞍形，它是更结实的， 它是 在长途运输过程中 就比平的更结实， 对，它是更不容易碎的，所以它设计成了这样的一个形式。在这样一个优势的屋顶的结构下，我们的结构的尺寸也会更小，也就是说我们结构不需要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的行架，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屋面，这样它无形之间也压低了这个空间，而且中国的结构工程师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它屋面不是做的钢结构的大梁，它是做了一根一根的悬索，它是用的一种锁的这种截面，去两侧拉在两侧的这个看台上，就相当于一个晾衣绳，两侧吃住劲儿， 然后这个晾衣绳上就可以放衣服了。 哦， 所以它很轻巧，这样也节省了空间。 在这儿我再补充几点啊，就是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可能就在想啊，就是这个冰，比如说冰上运动，它这冰怎么还有这么多要求呢？实际上咱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你比如说游泳这项运动，实际上呢这个游泳这水的温度啊是有一定的限制，有一定要求的， 没错。 不然的话呢，你看这比如说零度它也是水，或者说换一个一度它也是水，是吧？ 没错， 二十多度也是水。在里面如果要是温度太低了的话呢，运动员容易在里面抽筋儿。然后如果要是温度太高了的话呢，在里面容易这个就像咱们泡澡似的，在里面待一段时间就没劲儿了。其实冰也是这样，对于冰的厚度啊、 硬度 还有它的温度都是有很高的要求。 应该是大道速滑馆的冰的温度是要控制在 0.1 度上下的。 哦，这个我还没太研 究过。我印象这个我没有具体的数据，我印象中是要控制在 0.1 度，而且冰上项目的场所，它不因为大道速滑馆主要是为了大道速滑新建的，但是这一个场馆要兼做各式各样的功能，在大道速滑、短道速滑或者是花样滑冰项目上，它对冰的软硬程度是不一样的， 没错， 温度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大道速滑的冰场，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做成一个世界上最快的冰，就是要调整不同使用功能的时候完成最快的切换，完成最快的温度调整，其实现在我们是应该，我印象中应该是达到了一个平原地区世界第一块的冰面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硬性的要求， 也是可以让我们自豪的一个成就， 没错。 所以呢还是希望啊，等到明年的时候， 对， 希望大家有机会， 疫情过去了，有机会大家可以来到这个，我们疫情控制的好的话，我们可以到大道速滑里感受一下冰丝带这样的一个空间，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奥运的激情。 我现在还是很期待的，因为我至今都特别的清楚的记得第一次去鸟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是非常震撼， 非常震撼。 我相信到冰丝带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即使我记得第一次去水立方里面也是非常的震撼，因为它用水立方用了一个膜结构嘛，当时在中国也是很少见的，阳光通过这个膜洒在这个水面上，那个水面的那个波光泛着这个淋漓的波光，你站在这个空间里，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来自未来的建筑物。零八零九年到这个水立方里面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来自未来的建筑物。我相信大家到我们新建成的大道速滑冰丝带里面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感觉。这是我们中国设计师、中国工程师，包括我们中国的施工团队打造的一个中国的新地标建筑，北京的新地标建筑，也是我们新的奥运建筑。 没错啊，所以呢，我们从一个这个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呢，可能一走一过看到，哎，这建筑不错，是吧？这个建筑挺有特点的。但实际上啊，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其中的故事的话呢，你会发现一幢建筑它远远不是我们看起来怎么样那么简单。 是的， 还要考虑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比如说力学结构。比如说抗震的能力， 比如说消防的能力 啊， 比如说空间的利用的效率。 对， 其实它也在不断的迭代，然后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其实北京有很多很好的建筑，大家也可以抽时间陪着家人去逛一逛。其实我们的周末除了去听歌剧、去看电影、去逛商场以外，我们可以去体会一下北京的这些新建筑给人带来的美感。比如说我推荐几个哈，比如说凤凰中心，它在朝阳公园，朝阳公园旁边是凤凰卫视的总部，其实它是对外开放的。我不知道疫情期间它的管理模式，之前是可以通过预约去购买一个门票走到里面，里面有几个丝带一样的空间的长廊，而且整个这栋大楼是用的一个莫比乌斯环的一个设计的理念。 大家可以找一找莫比乌斯环长什么样啊，就是一个永远走不到尽头的一个环。 而且这栋大楼是纯中方团队打造的。 哦， 它不是像央视大楼找了世界顶级的这个设计师，是我们 找了中国最顶级的设计师，纯中方团队打造的中国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建筑，而且在国际上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嗯， 我不再剧透，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到凤凰中心去体验一下。另外呢，再推荐一个地方叫做嘉德艺术中心，它在这个中国美术馆的对面，在王府井这条大街走的头。 嗯， 嘉德艺术中心的设计师是奥雷舍人，他其实是以前库哈斯的团队的一个成员。 嗯， 这栋大楼也非常的现代化，非常的新颖。 嗯，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这是一个看展览的圣地。 是，今天呢，还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北京的地标性建筑，让我们知道了它其中的很多的故事。谢谢丁工。 不用客气，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是月，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 当